其实我的心没走。 心编织的梦支离破碎， 花花的世界让我双眼蒙了灰，逢场作戏让我有家不能回， 神圣的殿堂在心里最珍贵，梦中的彩虹不怕风来吹， 让我双眼蒙了灰，逢场作戏让我有家不能回， 神圣的殿堂在心里最珍贵，梦中的彩虹不怕风来吹， 其实我